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。

谁去喊冤？问你何时曾看见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？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，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？

呼吸，慢生活 ，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夜晚是最适合听音乐的时候，而许多的恋情也都在夜晚发生，因为夜晚总是那么的浪漫。据说有一首关于夜晚的情歌，即使是全世界最酷的狗，听到了也会流露出哀伤的表情。就让我带领各位进入这个神秘的夜晚 Into the night。

成注定，微笑或沉默都是美好的事情。你是不是情，或者是陪着我旅行，至少我没走过风景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时间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郑旭兰，祝大家春节快乐，今年好运连连，惊喜